各位要晓得，依他体性就是无自性，当体皆空。因缘所生，没有自性。比如说这一把扇，因缘所生法没自体，前面这是一张纸，当中这是竹、这个竹棍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牛角穿在这里，你把它一撤开了之后，扇子就没有合起来，我们叫个扇子，扇子是叫妄有啊，亦无即非有啊，非有之有啊。你不要认为哦，这真有个扇子，那错了。我们要了解它的真相，真相真相没有，当体皆空。见于见言，能变的见分，所变的相分，都是这么个道理。定说想象，这个想象是说的第六意识。我们凡夫把它当作心，因为什么呢？能够思维，能够推想的，都是它的起作用。第六意识的作用最大，我们在唯识里面可以看到，第六意识的相应的心所是具足的，51个心所它都有，其余7个识作用都没有它了，心所少了，相应的心所少，他相应心所具足，所以凡夫误会把它当作真心，实际这是妄心呐。我们凡夫讲心，现在人讲脑，都是第六意识，虚妄不是真实。这是前面这两句，底下这两句说，如虚空化，本无所有啊。能变的见分，所变的相分，以及我们凡夫最看重的这个妄心，佛在此地用比喻话说，如空花。什么叫空花？眼睛有了毛病了啊！诸位如果有害过眼睛的话，就有这个经验。眼睛有了毛病了，看到那个虚空当中有花啊，看到灯上有影子，一看灯有个圆圆的影子。眼睛有毛病就看到，那里好眼睛的人看不到，没有眼睛有了病的人才看到。那么诸位要记住，你既然看到有见于见缘病所想象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眼睛有病啊，才看到这些东西啊。这是空话了。闭眼睛的人看到真有，不是没有。但是这个真呢，不是真的真。 如果是真的是真的了，别的没有害病的那个眼睛也应该看到，那才是真的。只有我看到，别人看不到，那不是真的。佛这两句话的用意是说明宇宙人生森罗万象，是虚妄，虚妄之相。前面说依他起心，依什么起？依真而起，真是一啊，依一真而起啊。所以尽管森罗虚妄的万象，体是一真，这一真叫做法性，法是一切万法，性就是它的离体，它是依据这个离体而起来的，离体是真实的。众生对于万象体相用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啊，不晓得现前住缘本来是一个真心，一真里面哪里会有是有非。所以诸位能够了解一真无是无非的疑惑就断掉了，不会再误会呀、佛说法模棱两可，怎么又是又不是啊？好像不是肯定的意思。我们不知道佛说真实话了，相是妄，体是真呐、所以从真体里面没有是，也没有非是。凡夫之迷就是不觉，不了解真相，我们叫无明，没有智慧光明。本来是觉的，因为没有智慧光明就变成不觉了，把见与见缘并所想象的真实相啊，迷失了。这一迷才现这些妄想，不迷的时候哪有见，哪有见缘呢？迷了才有啊，悟了没有啊。永嘉大师讲觉后空空无大千呐、迷的时候有大千世界，觉了之后没有。那么这样诸位听了一些害怕了，哎，还是迷好啊。觉了有什么意思？人生宇宙都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跟那个演那个流浪之女一样的说，天上没有人间好啊，迷惑颠倒。 反复之间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不迷你的受是苦受，虽然苦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，虽然不是真的，可是你真正有这个感受啊，受起来你不好过啊。学了之后跟诸位说，没有苦受，也没有乐受，苦乐是相对，苦乐两边都不受才叫正受啊。为什么呢？晓得欢喜的事情是假的，厌恶的事情也是假的，知道三途是假的，三途里头不苦，三途的苦他不受嘛，不受就不苦嘛。就说别人无缘无故的骂你一顿，你很生气，气了好多天，难过得不得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愿意受嘛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人家把礼送给你，你马上就接受了，你要难过好几天。你要是了解，那骂的时候口里头出来的风啊，再把那个风一分析，都是空的，哎，你就不接受了。不接受他一天骂到晚也不生气，为什么不接受吗？顺境界不接受，没有落实苦境界，不接受，没有苦受，苦乐都离开了。这个里面是功夫啊，别人打你，你接受才感觉到痛啊，不接受的时候就不痛了啊。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确实是如此。深照大师说的，江头临白人啊，犹如斩春风啊。他就看头啊，刀架在脖子上，犹如斩春风，这不接受。啊，晓得什么呢？刀也是空的，因缘所生法，当体皆是空。我这个身也是因缘所生法，当体也是空。空斩空不是一场空吗？理论是如是，事实也是如此，但是你要证得这个境界，你不入这个境界不行。啊，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魂飞天外，跟你说吧，那不行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接受生死，啊，生死是你一念一个妄念呐。除了这个妄念之后，哪有生死？你也晓得这个里面道理是见于见缘，并说想象如虚空花，本无所有。试问问谁生谁死？谁苦谁乐？生死苦乐如虚空花，了不可得啊！这是真实的呀。佛法里面讲了生死，千真万确的事情，不是假话，也不是理想，是实际上的事情。只要我们能够证实，本无生死， 反复之不绝。所谓是背绝或成，在无是无非里面妄生是非，在不生不灭里面妄生生灭。无世界以来就是这么一个错误观念，即非为是啊，他自以为是，不能回头。佛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，他半信半疑，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啊，说佛说的是说的玄玄虚，实际上佛所说的话句句踏实，没有一句是谈玄说妙，句句都是眼前的事实啊。故弄玄虚世间人，佛法里面绝对没有啊，佛是如语者实语者，哪里会搞什么玄虚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是我们不能通达这真实的事理。在一切法里面，妄生我法两种执着，这一起我执法执是麻烦更大了，与这个真相啊越离越远了。依他起心已经离开真相，到遍计所知啊又远了一层了。在法里面24个不相应就是遍计所知法，心法心所有法，色法是依他起心，24个不相应是遍计所知心，愈迷愈深，愈去愈远呐！这是凡夫迷的境界。要是如来与这些大菩萨们自住三摩地中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自住三摩地是转识成智，转第八识为大圆尽智啊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连阿赖耶第八识的名字都没有。何况还有什么阿赖耶的见分相分呢？连阿赖耶都没有吗？还有什么阿赖耶见相两分呢？见相两分都不可得，还有什么第六识呢？还有什么第六识相应的心所呢？所以说，如空中花，本无所有啊。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上说，这一段的经文完全是指如来大菩萨们他们的圆观大定，虽然是如来与大菩萨的境界， 我们初学佛法的人要特别的留意。为什么呢？这些道理我们明白了，虽然我们入不了这个境界，如果对这段经文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怀疑，对于转世成智有好大的帮助。我们转不过来，就是不了解真相。了解真相了，从今以后在一切事缘上把那个心淡一点，这就是好境界。不要再执着，不要再斤斤计较，大方向没错，得过且过，就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我们不能，为什么不能恒顺众生呢？就是自己成见太深了，执着太重了。在这个里面争一个是非，哪里晓得一切万法无是无非呀？这个才是真的呀！你在这个里面争个是非，总是搞忘的。妄的里面建立是非，是非的标准犹如牛毛啊！做生意的人是非，赚钱就是是，赔钱就是非。做官的人升官就是是，丢了官就是非。是非哪有一定标准呐？你们想想到底哪个是哪个非？一个人有一个是非，那个是非比牛毛还复杂。学佛的人只有一个标准，一心就是是，二心就是非，这个是接近的真正的是非。我们念佛人一心不乱就是是，心乱了就是非。大家要懂这个道理，这个佛号才念得好，功夫才得力，你才能够把握到真正的是非。凡是不爱我的真心，不爱我这个一心，皆可以随缘。那有什么不能随缘呢？不妨碍我一心不乱嘛，那有什么不能随缘呢？爱着我一心不乱，不能随缘。这个是在我们凡夫地，到了像这个如来大菩萨，那连这个都没有了。这是讲我们初级，我们现前的程度。不爱一心，什么都能随缘。那么换一句话，什么环境都能处，逆境也能处，顺境也能处。好人也相处，坏人也是好朋友。为什么呢？不爱我一心不乱嘛。什么人爱一心不乱呢？自己爱一心。你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执着计较，心就乱了。就不能恒顺众生了。所以这一节经文会帮上很大的忙啊！我们能应用这个原理来帮助我们念佛，一定能成就念佛三昧。成佛都能办得到，何况于往生呢？那么这一段呢所说的是妄 下面一段所说是真。此见经云，原是菩提妙经明体。疑惑起来，才把前面佛所讲的那个话是完全了解。无是无非呀，相是妄的，体是真的呀。所以一经作气，气气皆经啊，看到那个气是虚妄啊，会变的。看到那个体是真的，不变的。啊，我们用一坨黄金，啊，你喜欢把它塑造一个人，啊，那是金人。再过两天不喜欢了，啊，把它带铸成一个小狗，像变了，金没有变的。还是那么多分量啊！啊，相是妄的，随着我们心来变；体是真的，不变。啊，那么我们森罗万象的体是真的，诸法的法性，啊，有情众生叫佛性，啊，无情的众生。我们现在讲动物啊，这个植物、矿物，啊，动物是有情众生，叫它佛性；植物跟矿物，我们叫法性。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，真是永远不变的。啊，动、植、矿是相啊，相是随着缘变的呀，性是不变的呀。所以从心上看，《华严经》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；从相上看呢，有十法界、僧罗万象，啊，差别不等呢。心里面去看，完全平等。心在哪里呢？心就在相上。啊，以经作气，气气在经；经在哪里？就在经气上。离开了相，哪就找心了？离开了气，气找不到经了。现象不二啊，所以无是无非呀。啊，那么这也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啊，不变的是属性，随缘的是属相。心没有生灭，真的没有生灭；相没有生灭，也是真的没有生灭。为什么？刚体皆空，无有自性，所以相不生不灭。啊，这是比较最难懂。我们讲的真如本性不生不灭，大家能够点头；讲到一切僧罗万象不生不灭，我们都摇头。啊，这是不了解真相。僧罗万象当体即空，哪有生命？它有是假有，它不是真有嘛。换句话说，有就空嘛，还有什么生命啊？我们在里面看什么着相，不晓得当体即空，啊，不知道有就是空。就是迷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没有办法看到一切法的真实相。这个真实相不是从体上的相，相上的相。啊，就是不晓得是因缘所生法。佛讲因缘所生法，并不是说，哦，一切法是动缘活合而凑成的。你要这样解的话，你解佛的意思皮毛啊。佛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在此地啊。佛在说这句话的意思告诉你，没有相，因缘凑合的哪有相，当体就是空相。啊，一只手表，佛跟你讲因缘所生法，那么换句话就是没有表，当体就空。为什么呢？多少零件凑的，你一打开一分散，表没有了。啊，聚集起来还是那么多，哦，拆开了没有表，合起来就叫有表啊。 人就这么迷惑颠倒啊？啊，盖这些这个大楼，这个大楼是多少吨钢筋，多少包水泥的时候，摆在那个地方堆在那里，这不叫大楼。啊，把它们排列起来，这叫名胜大楼。佛眼睛告诉你的时候，排格不排是一样的。这个大楼荡体即空。那现在大楼有了，到哪一天大楼倒掉了没有了？我们凡夫多相啊，不知道这个相的真相。相的真相，大楼真建造起来也是空的，不是真有啊。明了这个真相呢，建筑起来一点欢喜心没有。整个回家的时候一点烦恼心，为什么？空的嘛，成也是空，回也是空，成与回不二啊，这才算了解真相，心就定了，心就清净了。所以你看到一切法是清净寂灭相，外相是如此，自己身相、心相也是如此。心相是什么？一天到晚打妄想，空的，绝不是真实的。打妄想是什么？第六意识，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。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，都在那胡闹啊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呀。真是什么清净寂灭心，那是真实的。可是啊，所有这些妄念妄想都是那个清净心里的现起的，清净心迷了，清净心不觉了，才有这些东西出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讲前面一段，这个见于见缘缘是菩提妙境明体这一段，下一次再给诸位细细的说。这个刚才给诸位讲了，经文是几句啊，那个意思义理无有穷尽啊。而且的时候要知道啊，知道对我们这个行门解门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还有这个明天呢，我们图书馆办的这个大专自强讲座开始。报名的同学大概只有20几个人啊，我觉得少一点好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道场慢慢的逐渐兴隆啊，我们从20个人来起啊，那么在过去能够25个人、30个人，我们的这个学生是天天增加了啊。不要一来了好几百，到第二次逐渐减少没有了，那就不好的现象啊。所以说越少越好。明天的课是不是9点钟开始？明天是9点钟开始啊。那么前面1.5钟点呢，是讲佛学概要14讲，是对这个初学同学们讲的。那么第二节课的时候呢，还是6祖坛经啊，还是借着过去我们讲这个机缘品啊，从机缘品讲起。6祖坛经我们不中断啊。那么下午的时候有为时。有这个钱兆儒老居士讲心经啊，我们这个每一个星期天呢都是有这4门课啊，好像课表已经印出来，也许诸位都拿到了啊。那么我们讲座期限呢，这个一个学期啊是14周，好像14周还是15周这样，配合学校里面的学期啊。那么寒暑假呢，我们也放假。寒暑假可能另外再办这个寒暑假期间当中的讲座。这个欢迎诸位同修来参加旁听。